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亮，第97集。迟志涵会同意这个直播合同，除了对方诚意十足的合约金外，同意他不露脸也是原因之一。他看着齐城，梨窝隐隐约约。 我也不喜欢和陌生人交流，尤其是网上那么多奇奇怪怪说话不用负责的网友。不过这家直播平台同意我不露脸，配有专门的房管管理弹幕，而且过程中我也不用一直和他们互动，所以我才答应的。 齐城点点头，往迟志涵的包里放餐巾纸和手机。 加上任俊友之前在直播里说我录视频用的剪辑，又说我用替身，心里面总是不太舒服。 虽然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，让他一直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，但是每次想起来仍然觉得膈应。齐城很诚心的建议， 要不把那个平台买下来吧，炒了他，然后你上。 你不是说你钱不够吗？ 可以借啊，我姐肯定有。 迟志涵不知道为什么被这样的话感动到了，像之前无数次那样，不是甜言蜜语，和我爱你无关。面前的这个男人并不是无所不能，也无法只手遮天。他们的对话行为都很日常，他受了委屈，齐城会尽力安慰，也会尽力帮他想办法。这是他一直以来向往的爱情。柴米油盐，普通平常，有烦恼，但是大多都抵不过幸福。迟志涵又亲了下齐城。 我自己来，不用为那种人费心力。 不过就是跳梁小丑，他的日子越过越好，那人自然会越来越膈应。眼皮子浅成这样的人，这一辈子也不会有太大的格局。最大的利用价值，估计也就是前阵子为了引出齐城的病，做了个先锋棋子，失败了。最近那平台上似乎连他的推广位都没有了。 记得户口本。 出门前，齐城又叮嘱了一句，笑着看迟志涵，冲他挥挥手，跑跑跳跳地出了门。按照方案，他还有两周就可以尝试出门，可以接送迟志涵上下班，可以尝试一起去民政局。白天两人都忙，迟志涵回来的时候已经接近五点，吃了晚饭收拾完，两人都很有默契地开始换衣服洗澡。迟志涵拿了一条吊带裙，黑色的，微微有点透，上次被齐城说他会认真之后头脑发热买的，一直没试过，结果洗完澡发现他出不了这个门了，好像太透了。他开了一条门缝，小小声地喊了一句，脸涨成番茄色。 齐城，帮我拿下我平时穿的睡衣。 齐城过了一分钟才走过来，手里却是空的。迟志涵试图讲理， 这条太刺激了，不太适合第一次使用。 齐城红着脸却没动，他刚洗完澡，身上散发着好闻的干净的药香味。 出来看看。 平静的邀约的语气，迟志涵觉得自己全身都开始红。 你别后悔啊。 迟志涵一开始想得太简单，也太相信那些不良作者写的霸道总裁文，甚至没有穿内衣。出来的那一瞬间，全身皮肤都因为害羞变成粉色。他局促不安地包着湿哒哒的头发，几缕湿透了的头发贴在白皙的脖子边，水滴顺着小巧的锁骨流到看不见的地方。确实有些透，隐隐约约的一览无遗，却偏偏比一览无遗多了许多遐想。齐城深呼吸了十几次之后放弃，确实有点太刺激了。 我给你拿睡衣，你先吹头发。 齐城想了下，又转身把站在原地害羞到脚趾头缩成一团的池志涵推回洗手间，指尖碰到肩膀的时候，两个人都僵住了。 我帮你吹。 齐城已经开始把自己完全交给本能，虽然刺激，但是似乎舍不得让他把衣服换掉。电吹风的声音在安静的洋房内听起来特别响。今天看起来特别沉默乖巧的池志涵抱着膝盖坐在凳子上，吊带裙的一边滑落下来，他咬着嘴唇要拉上去。又热又潮的洗手间只剩下两个人越来越明显的呼吸声。池志涵不太记得自己的头发是什么时候吹干的，只能感觉到齐城越靠越近，恍恍惚惚真的开始的时候，他似乎听到齐城咬牙问了一句可不可以，他应该是点头了吧，然后下一秒就被痛清醒了。 你出去。 所有的浪漫旖旎都变成了泡沫，啪啪啪的在眼前消失，痛得他尾音都带着啜泣。齐城咬咬牙照做了，两人都出了一身汗，黏黏腻腻的。池志涵不安地动了下，对上齐城汗湿的脸。 再来一次。 他充分表现出了越挫越勇的精神，然后 不行不行不行，痛。 抓着齐城的背太用力，几乎要划出血痕。池志涵咬着嘴唇，眼泪在眼眶里委委屈屈地转。要命了，为什么从来没人跟他说过这居然是那么痛的一件事。这一次齐城停了下才照做，趴在池志涵身上喘得很厉害，全身肌肉都因为某些欲望变得紧绷。池志涵又有些心疼了。 要不 他刚开口就被齐城捂住嘴。 我一次先试试，不行今天就不做了。 齐城的眼角因为忍耐而泛红，语气却仍然温柔，虽然已经沙哑不堪。池志涵点头，这一次他真的忍了，背僵直，嘴唇咬得死死的，慢慢发现痛感消失了。 好一点了。 池志涵摸摸齐城汗湿的脸，齐城埋在他的颈窝里，呼吸都是热气。 我不好了。 啊？ 迟迟还没反应过来。 这次不算。 迟迟还突然就懂了。 那个，他们说第一次是这样的，男的快，女的痛。 这算不算安慰？肩膀似乎被恶狠狠地咬了一下。齐城起身拿过毯子盖住他的眼。 这次不算。 他快气死了。迟迟还抿着梨窝扬起嘴角。 哦， 也不能算在一个礼拜两次里面。 齐城得寸进尺。 好。 迟迟还的嘴角扬得更高，从毛毯里偷看齐城起身，估计一开始想自己去卫生间，回头发现他也一身汗，索性用毛毯裹着把他一起抱了进去。迟迟涵戳了戳齐城：“ 你是不是偷偷练肌肉啦？” 齐城仍然心气不顺。迟迟涵眯眼，搂住齐城的脖子，埋进他怀里。声音软软糯糯的。 第一次呢。 齐城亲了亲他的耳朵，看着他缩了一下，声音终于温柔下来。 第一次。 他们的第一次。他曾经以为这辈子都不会有的第一次，发生在迟志涵一年合约终于截止的那天。赵医生摘下听诊器。 问题不是很大，应急反应心跳过快，供氧不足导致的昏迷。他这段时间身体调理得很不错，现在发烧最好可以靠他自己的抵抗力扛过去。 赵医生看着迟志涵。 我不给他挂水了，你用物理降温，饮食清淡两天，5个小时量一次体温，如果持续39度以上给我打电话。退烧针和挂水的药物我都配好了，就放在对面门房那边，有24小时换班护士。 迟志涵一直沉默地点头，一句话不说。赵医生叹了口气，指了指对门。 跟我来一趟。 齐成仍然在昏迷中，额头上贴着退热贴，脸色苍白的没有半点血色。 他的心率刚刚恢复，暂时不会那么快醒，你先跟我出来。 赵医生看着迟志涵又说了一次，这次语气加重了一些。迟志涵低着头终于起身跟着赵医生走出门。赵医生站在走廊里，两手附在背后。 秦宁让我交代你，齐成的状况如果稳定的话，暂时不要通知长青，他性格急，知道齐成乱来估计会发飙。 迟志涵点头。 第一次吧，你在这里一年多，第一次遇到齐成的病情反复吧。 迟志涵咬住唇，他今天不在家，下个月开始做直播，这之前还有很多细节和设备要商量，所以他最近很忙。齐成一直配合着治疗方案，迟志涵不知道的是，齐成在逐渐给自己加压。本来今天的计划应该是上午让司机带他去室内走一圈，中午人多的时候避开闹市区，下午2-3点再去迟志涵公司楼下接他。结果齐成中午在闹市区下了车，在花店里买了一束花，撑到上车晕倒了。猝不及防，在所有人以为一切都尘埃落定的时候。 哪怕我同齐成说过他现在已经痊愈，我仍然要提醒你，我说的痊愈和你们认为的痊愈是有差别的。他是一个没有接触过社会的人，这10年时间，因为齐家的财力和齐家在 S 市的势力，他被保护得天衣无缝。他签约的经纪公司是齐鹏同学开的，现在的经纪人和编辑也都是齐鹏和齐宁找来的信得过的人。哪怕这样，齐家也一直没有透露让他们签下的漫画家是他们的弟弟齐成。齐成这个名字在这10年内甚至比成乙这个笔名还没有存在感，这一点其实也是齐成之前越来越厌世的原因之一。他是因为太渴望痊愈了才会开始绝望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